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又到周五了，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这是我们从2017年延续到2018年的一个习惯，我们一起来坚持。有的时候读书啊，是一件需要你沉浸下来的事情，但有的时候读书呢，又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可以跟别人一起来分享的事情。今天我们的嘉宾呢，要介绍两本书，其中有一本书啊，让你看完之后啊，是笑好呢，还是沉思好呢？每个人有不同的体会。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湛路文化人文社科事业部的总编辑季阳。你好， 主持人香露，您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这个元宵节好啊！今天是非常快乐的日子。 在元宵节期间，免不了家庭聚会，是吧？可能有的单位还会搞活动等等。在聚会当中，如果有谁能脱口而出一两个大家没有听说过的段子，这气氛一下子就会活跃起来。包括在职场当中，比如说一个很紧张的谈判，中间的茶歇，哎，有个人呢，他会说点笑话啊，活跃一下，缓解一下气氛，可能日后的谈判想不到的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啊，推进的速度也可能会让你意外， 对，峰回路转哈。 所以说啊，会说段子或者是说会活跃气氛，真的是会增加我们的这个职业竞争力，或者是说呢，能够提高我们的人气魅力指数。所以今天一开始呢，我们的嘉宾要跟大家推荐一本最近还挺火的书，书名叫什么呢？哎呀，书名叫做《手把手教你 玩脱口秀》。 对，手把手教你玩脱口秀。其实呢，说到这个书啊，不能不说最近特别火的一些节目，什么吐槽大会， 嗯，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哈、啊？还有什么脱口秀大会等等哈。反正就最近这两年，哎，一下子呢，这电视台的这种搞笑类的、喜剧类、综艺类的节目啊，有了脱口秀的啊、这个不能说半壁江山，但是呢， 也一面旗帜了 也有它的这个份额了，特别是在网络当中啊，点击量非常高。那我们首先来听一段这个脱口秀啊是怎么来玩的。这个脱口秀的表演者呢叫程璐， 嗯， 听过的朋友肯定知道，没听过的朋友您先听听他怎么逗您乐。他要吐槽好多明星，什么刘嘉玲啊、马景涛啊，还有吴昕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明星，比如说一些香港的演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听他的这一段吐槽或许还能够给你一些回忆，以下听听。 我确实是思文的老公啊，他比我红，但是另一半比自己红怎么了？你看刘嘉玲，他今天能上吐槽大会不也是因为梁朝伟没有档期？当然了啊，吴昕也来了啊，不是因为潘玮柏没有档期啊。 又 是快乐家族其他所有人都没有档期。吴昕虽然没什么，但是快乐家族很厉害，是吧？所以，所以吴昕最喜欢提快乐家族，不喜欢提自己。吴昕在快乐家族都是这样的：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我是吴昕。李雪啊，金牌配角，从2000年到现在，她演了130多部电影，可见戏份有多少。待会儿录完吐槽大会，他还有五部电影的戏份要在今晚拍完。林雪和嘉玲姐都是少年时期来到香港，然后苦练粤语。据说刘嘉玲当时把嘴都练肿了。梁朝伟在《东成西就》里那个香肠嘴的形象，原型就是刘嘉玲。其实林雪当初练粤语也把嘴练肿了，不仅嘴肿了，全身都肿了。你看到现在还没有消肿。郭晓东啊，丈夫专业户啊，刚也说了，在《半生缘》里面演刘嘉玲的丈夫。其实他以前还演过很多人的丈夫，这么说吧，就没有郭晓东演不了的丈夫。郭晓东在娱乐圈的地位可以说是人尽可夫。郭晓东啊，晓东哥，山东人啊，我老乡啊，听说特别爱吃大蒜，爱吃到什么程度呢？口香糖专门找他做代言，而且广告效果特别好。刚才我俩打了一个招呼，马上我就想吃口香糖。其实刘嘉玲今天本来是不想做主咖的，但是为了离他远一点，一定要坐在这边当主咖。马景涛老师啊，我作为一名编剧呢，因为工作的原因，曾经采访过一位跟马景涛合作过的演员，我就问他跟马景涛合作有什么感受，他说：“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啊！”这个演员就是宁静啊。宁静在跟他合作过《孝庄秘史》之后，差点获得了永远的宁静。我觉得马景涛老师的表演风格也很有优势，是吧？注定了他在生活中肯定不会被绑架。你说你绑架了他，你跟他说不要喊，他是马景涛啊。你跟他说你喊破喉咙也没人理你的，他随便一喊全世界都知道了。你绑架了马景涛，就相当于绑架了一个警报器。最后是我们的主角啊，刘嘉玲，嘉玲姐，我觉得她生活很幸福啊。很多人问梁朝伟一代男神为什么跟刘嘉玲在一起了，有一句经典台词可以作为答案：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对，就是因为以前没得选。 好了啊，大家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来自北京城市广播的职场帮帮团啊。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吐槽大会的一个片段啊，我们再听下去啊，这期节目结束，下面的节目还得接着播，时间不够。当然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开始要放这个吐槽大会的录音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叫手把手教你玩脱口秀。这本书和刚才说这个脱口秀的程璐是什么关系？ 他们其实有两层关系哈。第一层关系最直白的就是从这书上就可以看到，程璐和另外两位这个脱口秀的编剧啊，是这本书的译者。那另外一层关系呢，这几位非常优秀的脱口秀演员，更多的他们其实是脱口秀这个编剧，他们说是这一本书可以说是成就了他们整个这个编剧的生涯，从这本书中获益匪浅，所以这本书是他们的老师，他们又助力这本书啊、和我们的这个读者，能让我跟我们的中国读者来一起去分享。 好，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一个方面是介绍大家啊了解这本书，另外一方面呢，也想请季老师跟我们说一说脱口秀演员或者说这个职业 他们的一些故事啊。 好好好，主持人问到了一个特别，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哈，因为确实在做这本书之前，我们对脱口秀的了解，其实看的更多的，原来是看过国外，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书的那个推荐人里，会是美国著名脱口秀什么节目星期六什么夜现场啊，这些。著名的这些脱口秀的演员编剧给他们去做推荐，那些书很多还是在讲比如谈判的啊，或者在讲演讲的，所以呢只是觉得一个这是一个表演形式。那在做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和这些演员其实有了特别深入的一种交往。在一月份的时候哈，我们这个的编辑啊，营销编辑、策划编辑，我们一块儿啊，真的是去了这个脱口秀包括吐槽大会这个录制的现场，以及下面开放麦的活动，也和包括这个这本书的译者程璐老师啊、冯立文啊、梁海源他们啊一块去互动沟通，突然确实给我展现了一个新的这种就是新的视野哈，跟我以前想的确实完全不一样。嗯，首先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想，因为我们这个职场帮帮团啊，我也特别想和大家说，其实这些脱口秀演员里有的是专业的哦，有的是业余的，更多的是业余的。我看到他们有很多非常好的背景，有的是在校大学生，有的是学法律的，是律师，其中还有一位是小学政治教师，还是一位女士。对，当时这确实都让我们感觉到很惊讶。所以有这么多的人，不同的职业，他们为什么都愿意去做这个，尝试去做脱口秀啊？ 他们原来的生活和工作该多么无趣啊！ 那也就是说，我学习脱口秀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这个有趣和这个充满了这个乐趣哈啊！ 而且他们很多人原来是业余，现在都变成了 全 职编剧或者是演员了。 对对对对对，他们这个很多人都是从这个业余的慢慢变成专业的了。但是变到专业了，刚才那个肖洛说了一个，说看这本书哈，是哈哈大笑呢，还是这个演书沉思呢？一般变成专业的之后，他就要演书沉思，哈哈笑完他就要演书沉思了。 对，我在一篇这个新闻报道当中看到他们是这么说的，说好段子都是焦虑下改出来的。 嗯， 改段子很焦虑，您跟我们说说，书里面也是这么说的吗？ 对，他所谓的焦虑呢，其实就是说，说白了，用咱们的这个比较白的话说，其实这是一个技术活。 嗯。 啊，那技术你就是得磨，对吧？我们说，其实这个做任何的一个职业，包括脱口秀一样，它需要的都是一种工匠精神。 嗯。 在这本书里呢，我就看到作者有特别强的这种工匠精神。比如我举例哈，咱们一般想说脱口秀，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技能？可能想，哎，无非就是编段子呗。我天生具有幽默感，我又能编段子，哎，我还有点这个表演的天赋，我是不是就能来？那它其实你会发现里，包括你要编一个段子、一个笑话，它是有结构的。这个结构是怎么设计的？那你这个写笑话，这个写作和编，它还不是一回事儿。那怎么去写？写也有啊，那笑话也有很多的类型啊。你写什么样的类型合适？这些全部都是有技巧的。我昨天晚上还在翻这个书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我还分享到我的朋友圈里，就是这个作者光使用麦克风这一块儿，他就说了给了大家42条建议。而且就是，我麦克风有多种形式，一般脱口秀演员的麦克风都是有麦架的，有那个麦架的，然后有那个线的，就怎么弄这根线哈，作者都写了12条，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细致，是每一个环节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磨出来的。你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焦虑啊。 嗯，他们编脱口秀的编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是这么说的，很多好段子都是在焦虑之下改出来的，尤其每每截稿期要到，这群段子手会翻来覆去，无比焦虑。因为做节目的压力，我们经常都是这样的状态。有一次截稿前晚，我问另一个写手写怎么样，他说在公司呢，没准备写，准备打开窗户跳下去。我说啊，你先别跳啊，明天读稿会的时候你再跳，要不然就在老板面前上吊。而实在想不出段子的时候呢，他们还会抱着公司里的一个鱼缸，对着里面一条鱼说，鱼啊，你给我一个想法吧，我就喂你吃的。后来呢？ 后来 鱼饿死了。确实啊，这种状态，因为这个是职业了，工作了，有压力了，是吧，有这个截稿日期了，就不像原来业余编段子，编得出来就编，编不出来就睡觉。 对， 所以其实他们在幕后的 创作其实和我们很多的工作是一样的，就是台前幕后是两回事儿。 对， 刚才您谈这本书啊、连用麦克风的方法都给出了几十种选择和建议，那看这本书会不会很枯燥啊？ 哎，你这个 有段子吗？中间 哎呦，段子特别多啊、特别特别多。因为他这位老师哈，他其实本身自己是有特别多年经验的脱口秀演员，同时他被誉为什么？被誉为脱口秀老师的老师。 嗯， 对，他就带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学徒。那同时呢，所以他这里面有很多他自己的例子，他学生的例子。然后比如说他一个笑话或者一个段子，他会帮你拆解。我们有时候看着也挺觉得自己笑完了以后，他会帮你把这个段子拆解，再给你变化，也就是还有其他的这种写作的方式。然后以后这种演员他们都特别会自嘲，所以里面举了很多，他虽然这么成功，他也会举很多他当时初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作为菜鸟的时候、一些很多失败的例子，你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搞笑的。 哦，哎，我们知道这个有时候我们看美剧或者看一些像 Friends 啊，这个其他的一些美国的那种情景喜剧， 嗯， 有时候他们笑我们不觉得搞笑， 嗯， 反过来外国人看我们也是如此， 嗯， 是吧？看春晚的小品他们不见得也笑， 找不到笑点哈， 因为有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包括一些事件我们不知道它的背后的典故啊、起源是什么。那看这本书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是美国人搞笑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 哎，刚才肖总说的这个其实我们编辑啊都想到了。其实从这种一个原理一个原则来说，他们之间都是相通的，因为他针对的都是人性，对吧？观众好笑是因为他的心里觉得这个好笑，所以这个的原理部分是一样的。但是提到了有关于这种文化差异的部分，其实有那么几个段子哈，我们跟译者，所以我也特别佩服译者哈，这三位译者， 他翻译， 对，他翻译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细的打磨，我们编辑会说这个段子我们中国人不能容易理解，哎，他会就再去翻译。那更多的可能这种文化就完全我们都没法对接的，但是又能要表明作者举这个例的目的，他会换跟中国相关的例子。 嗯， 而且当时确实是这个程璐啊，还有这个梁海源，他们都在这个准备吐槽大会，给这些人去写段子的 演 员写段子，所以他们真的有时候说好，我给你写。我来改这事儿，然后呢，那个我们就其实都不好意思去催他们啊，但我们也很着急，他们就是夜里头、很晚，然后发过来看，说我们把这个修改一下，编辑你觉得行不行？所以他们其实都是特别富有职业精神啊。你看起来，其实我们老说周星驰的牌子喜剧非常搞笑，但他本人就看起来很严肃。就这些人，他们也一样，他们做事儿的时候是特别的认真严谨的。对对对，台上台下 啊，台上一分钟。确实啊，台下需要很多分钟。 嗯、对对对， 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从小就练这个的，不像杂技呀 有童子功哈、 舞蹈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准确的说，他们没有十年功，因为他不像相声，不像曲艺，他有一个拜师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包括中国，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多少年的传承。 嗯， 这个脱口秀完全是从国外 衍 生过来， 对对对， 传进 过来，对。 对，所以说他们是怎么来自我学习呢？除了看这本书，之外，他们自己是怎么来学习？ 我觉得还是两种途径，一个是他们看国外的脱口秀的这些表演会很多，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说，他看书可能不像我们说，咱们可能哎看个热闹过去了，他真是这个书我读十遍。他真的是读，我记得是 Rock 说还是谁说，我忘了 Rock 的说，他这个书是读过，就是应该是脱口秀大会，这个也是最后这个进入总决赛的那个一位脱口秀演员，还是说他看过了九遍，他真的是一点一点一点，所以我们就想说，有价值的书哈，如果你真的是认真读会读，那里面呢其实能够对你有注意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多的。我觉得举个例子，我在这本书里其实看到作者他强烈在讲，用我们职场的话来说，就是你当表演完脱口秀之后，你要复盘，怎么去复盘，一二三从他都列。那我们在那个上海参加他们一个开放麦的活动，十几个演员在那上面演完以后，我没走，我们就和程璐啊还有几位老师聊。那我们进他们那个后面那个小隔间里，几位老师坐在那儿，他们就在那儿说，在拆解说今天 表现的时候，那些段子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哪个好，还应该怎么说。那可能新手就在那问，那个老手也会给他讲解，其实就是师傅带徒弟。所以我觉得他们之间的这种互相帮助，互相精进，也是一种学习的好方式。 是。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在这么几年的时间里面打造出一些好的栏目，包括线下一些好的活动，确实是有很多的付出的。 是。 我们不知道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啊，会不会啊有一些这样展示的机会，但是很多公司都会有年会。这个年会当中的一些引发全场热点的节目哈，除了一些可能难度比较高的节目之外，那就是语言类节目或者说表演类的节目哈。 对。 其实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天赋的话哈，再加上认真的打磨，我认为也是能够在公司里面， 让你脱颖而出的一种， 引起相关同事和领导注意的。我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公司都有哪些，有一些公司是很重视这个企业文化建设和团队文化建设的，有些呢是和领导的喜好有关，是吧？还有一些呢就是和这个公司本身的这个性质有关，可能他们有很多要对外的这些工作。总之我觉得不一定我们都要去做演员也好，做编剧也好啊，但是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多点料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回职业这个话题，就是你看人家好像很风光，最近这两天啊，这个艺考也非常火爆，是吧？大家都想去当演员，都想去做播音员主持人，可是真正人家背后的这个生活和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当成一个职业的话，那你要付出什么，要准备好什么，这书里有没有写啊？ 有，这个还是挺多的。我还是举这种小例子哈，因为有很多我觉得有更有料的东西，大家可以在书里去看。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来讲，你在你的这个职业环境里，其实你是要做很多准备的。我举个小例子，假如说你就是脱口秀的演员，那你在你的这个，比如说我在酒吧里演或者在 pub 里演，那我就想提一个问题：那这个酒吧里有这个酒保，有服务生，你跟他们要不要搞好关系呢？跟他们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对于你的职业是有意义的呢？这里其实有。你比如说，你为什么说我需要和酒保保持好关系？因为你老在这里演出，酒保对你熟识，对你印象好，他知道你的段子那个看节在哪儿，他绝对不会在你即将抖包袱的时候其实夸他给人去上啤酒去啊，造成了这些响动，分散注意力。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说我们在整个你进入一个行业，这个我觉得并不只是说脱口秀，那我们在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肯定是在一个环境里，跟其他人是需要有配合，是在一个组织里。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他就是我举的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也就是说作者其实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特别正的，或者说特别一个完整的一个，我恰恰认为他其实像一种有一种职业的价值观一样啊。所以脱口秀是一件搞笑的事儿，我就说感觉这个作者是一个用特别正经的一个那种感觉啊，特别正的价值观，特别正经的这种严谨的思考来去给我们说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所以其中对我觉得对不只是做演员，我觉得做其他的职业来讲都会是非常有帮助的。 不知道在美国脱口秀演员收入高不高啊？反正我看那位现在在央视做主持人的 啊， 黄兴 啊， 他曾经在美国学的是化学的嘛，是个博士，他在美国的酒吧里就做脱口秀啊。他说反正也很艰辛，有的外国人还哄你哈，等等，讲完之后一个人再开车回去，或者说去下一个地方。与此同时呢，我也曾经听人讲，有一次他们去东北某城市听二人转，这个其实跟咱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跟脱口秀啊，说二人转呢，在那儿啊，他们两个人说一场就30块钱，说一场啊，很便宜啊，讲着讲着呢，突然停电了，讲还是不讲？讲，那么怎么讲？不讲，人家就走了。最后这俩硬是把这个后面的时间给撑过来了。一直撑着， 黑灯瞎火的撑着， 也得讲 没声 也得讲，而且底下的人听得还挺有意思的 啊，有特殊的体验。 对，其实背后是很艰辛的啊，30块钱，还停了个电 啊。 你说， 老天跟他们为什么过不去呢？ 哎，但是我就想说哈、你刚才提的这个例子特别好，也许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停电，虽然这个三十块钱挣得很辛苦，但也许因为这场演出给观众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下回还来， 对对，这个体验是非常具有这个就是非常深刻的。 您和这些脱口秀的编剧也好演员也好在接触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谈到刚刚进入的时候这种收入？毕竟他们也是从业余转过来的。 因为我们这其实就是可能这个东方人吧还比较羞于谈这个、所以我们可能确实没有说问到那么，但是确实能看出来就是说他们还是挺辛苦的最开始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未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因为你想，我想很多人其实，你比如有学医的，有学法律的，甚至有当老师的，他们都愿意去尝试这个。那也未来也许有可能机缘巧合，他们就会去转型。所以一个行业它肯定就是在一种孕育的环境，尤其是在我们现在有一个重要，就是发展变化特别快。那我们想说，在几年前还没有新媒体编辑这个这么回事儿呢，但是这个职业所具备的素养一直都在。那你什么样的人能够迅速的转换职业？所以你包括比如说你培养这种幽默感，培养你这种能力，其实可能对于这种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都对你来说是一种优势吧。 是的，现在很多人都在做斜杠啊，不仅是斜杠青年、还是斜杠中老年啊。那么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兴趣业余爱好，在这里面不断的打磨提升精进，最后呢通过这一部分既满足了自己的兴趣还获得了收入，收入可能比自己全职的工作还要高，继而呢就实现了全面的转型啊。不过实现全面转型之后，每个人的心态就不一样了。 对， 就像刚才您谈到的啊，这些编剧又要截稿，还要给你们翻译啊，还要修改稿子啊等等，所以这整个下来的话呢，其实人压力也很大啊、但是我想他们的精神收获也会是很多。 是的，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些做脱口秀的演员，他们现在也不是说我单门一个人的个体，对吧？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工会哈，这个他们虽然不叫工会，他们也是在大家一块儿不断的组织，然后会发展壮大。你比如说，他们未来会在现在可能已经开始要在这个全国不同的城市进行巡演、啊，甚至是这种叫城市赛，在大学里进行比赛，可能四月份底就要来北京，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如果大家有愿意参与的，也可以积极的来参与这个过程，来去尝试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也可以一显身手。 好，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发展的好啊。一方面呢，有这种理论上的啊，或者是说这个所谓学术上的啊，专业上面的这种打磨；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市场化的这种配合啊。我们不希望啊出现一些人为的因素啊，或者是人性的一些原因，最终呢导致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其实，在演艺界这种事情其实是司空见惯的。只不过我想脱口秀界还没有轮到或者是尝到。好，这属于八卦的部分了哈。听说这本书还有这个张绍刚先生老师啊，他的这种语音版。 邵刚老师是自己特别主动的那个要求写那个推荐序，因为他确实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自邵刚老师特别爱学习的，所以对于特别爱学习的人来说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然后自己有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邵刚老师那个热情洋溢发自肺腑的推荐。 是。多说一句啊，其实他的职业发展也是有多样的舞台。本身是学校的老师是吧，同时在这个跨界上面做的、反正不管是有争议啊还是有点赞，至少做的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对 啊，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也是啊一个勇者，敢于尝试和挑战自己。好，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 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晴见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气温在3到1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点01分，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我们这职场帮帮团啊，老聊什么劳动争议啊，不乏年终奖啊，还有歧视妇女啊，或者是聊哎这个人要辞职，那个人要跳槽，这个人要招人等等啊，老聊这些是吧。所以呢，我们星期五呢就要把胃口调换一下，都周末了对不对，哎，我们把那些事儿都抛开啊，下周再聊。每周五呢，我们一起来读几本好书，让自己沉浸在书的海洋里面，从里面找到我们的知音，找到我们目前存在的意义哈，说大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另外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很有意思，很有交集，这是我们的嘉宾季阳女士推荐的。正好呢，前段时间我看另外一本书，里面也有推荐啊，这本书是什么呢？我先不介绍，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星球大战》哈？这个乔治·卢卡斯导演他说，我的灵感就来源于这本书。我为这个作品写过很多草稿，后来无意中看了这本书，我第一次真正开始有了焦点。它是第一本把我凭直觉一直在做的事情聚焦到一起的书。那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 这本书就叫做《千面英雄》。 千面英雄，是英雄有一千面，还是有一千个英雄？ 哎，这个可以双重来理解哈。更多的我们一般来讲说，还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英雄，就是其实是千张面孔，因为原文它就是 thousand face 啊，就一千张面孔的英雄。 好，那如果要换到我们的职业当中来说，我是这么理解，就是说，职场当中。不管他是在神话界，因为这里面很多神话故事， 对对对， 是吧？天界， 对对， 用孙悟空的话说，还是说在我们的凡界 还有妖吧， 还妖界是吧？对，成大业者，他们古往今来有没有一些共性？怎么从这些著名的人物当中寻找我们成长的路径？ 我们推荐《千面英雄》。其实这不是一本新书了， 对，这本书出版的其实有很多很多年了，它其实很早在美国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大的反响，一直都是那个、叫什么亚马逊的非常排名靠前的对排行榜的畅销书，而且是经典书、举个不说这个排名哈，其实就是这个作者，这个千面英雄作者这个坎贝尔啊、刚才我提到，就是说我之前原来有一段时间在微信朋友这个文章里有一个特别火，大概好像就是说为什么那个奥巴马的妈妈那个能把就是培养出奥巴马这样的这样的人哈，就讲他这个母亲的这一些故事啊，他当时也是像什么嬉皮士啊，对吧，又在这个夏威夷啊或者什么，有很多事儿，但他也中间还辍学，对吧，那怎么后来自己又重新回到学校，又能培养出美国的总统。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奥巴马母亲的心灵导师，他特别崇敬的一个人、就是千面英雄的作者坎贝尔、所以这个他其实这个作者是一个特别有渊源，甚至在一个一定的这种范围内、对很多重要人物产生了，包括刚才提到的乔治卢卡斯等很多重要人物产生了就是非常质的影响 啊、这本书的发行年代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是1949年，1949年到现在，大家可以算算，我们经常算啊，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多少年，所以这个数字我们一点都不陌生，是不是？到明年它就要迎来啊、一个整数的话 整数了 这个生日了，所以说卖了这么多年还卖得好，而且是国际上有影响力，这本书到底谈的是什么呢？是吧？谈的是什么呢？《时代周刊》把它评为20世纪最重要的100本书啊，那它到底谈的是什么？您能简单跟我们说说吗？ 好，你要说简单的说，好像《千面英雄》啊，这个不说个几千个一千个字儿，怎么能说清楚呢？哈，那我们就尝试短一点来说。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一个我们在网上会找到一个小的短片，那个几分钟，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搜索那个。它其实是说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作者研究了很多的英雄人物。所谓的人物，它就更多是神话中的英雄。 神话 对吧？我们中国也有神话英雄，比如说盘古开天，盘古其实就是个神话中的英雄，对吧？那个后羿射日，后羿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神话中的一位英雄，对吧？其实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多熟悉的希腊的神话、北欧的神话，甚至日本的，他会发现所有这些神话人物虽然形态各异，故事都不相同，但是他们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原型啊，他们这个成长是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所以呢，它是有一个叫什么一个循环。啊，他会给你就像一个时钟，你把它分成12份或者把它分成10份，每一个阶段，这是一个英雄成长的历程。那通过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 我来看看我在哪个阶段啊？我在可能还没有出生的阶段。他有一个刚才您说的循环哈、有一个图啊，一个圆圈， 对， 一个人在其中的某一个位置，是吧？我随便找一个啊、位置。可能也是符合很多这个刚刚进入社会的人这么一个位置啊，就是他的下一步是什么呢？是冒险召唤。 哎，对，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说，我要去创业，对吧？这就是一种冒险的召唤，就是英雄要去出发了。他要开创一份新的天地。 对，接下来就是跨越门槛儿。 对，这个预线这块是对你刚才说的这个门槛，它其实就是可能在人生当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你会遭到特别可能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你进入到了叫，我记得书里它有一个比喻叫鲸鱼之腹啊，鲸鱼的肚子，那很多神话故事里对吧，那个被鲸鱼吃了进到鲸鱼的肚子，我这个比较粗暴的举例。那这个阶段啊，其实往往是我们神话故事中就是最开始要吸引人的那个部分了。 被鲸鱼吃了，然后里面用打火石点燃了、是吧？ 对对，哎，这个打火石哪来的？下一个阶段啊，就是比如说有这个 试炼之路。 对，这个 试就是试验的试，炼就是炼狱的炼。 哎，就是那个用火来去叫什么叫淬炼啊、哎，就是这个，就是你经受重大考验，就在这个阶段，往往是人生可能是你最痛苦的阶段。 因为刚才每一个阶段都构成一个整个的圆哈、那么这个阶段是非常长的，这个弧线是比前面两个都要长，再往后就是深渊 啊、 对， 我怎么理解？ 是啊，就是不同的，他其实就是有不同的人哈，再去解读他这个圆圈。那坎贝尔他其实自己有一定的这个模式。那你比如说举例，就是说，很多神话故事的时候，这个神话人物其实他最后都要进入到一个就像濒死一样，对吧？有的甚至失去生命，他最后 又活了， 复活，对，就是在之前的那个刹那，他、我觉得在这里面他把他讲的叫做深渊、 啊。神话故事里的英雄其实和我们电视剧里所编的也点像，是不 是？对， 是 这样。因为电视剧那些来源于哪儿啊？其实都是根据我们远古时代这个神话，远古的神话是从哪儿来的？其实还是我们人对很多事情我不理解，我科学没有那么发达，那我要理解这个世界，理解自我，那我还为了人类能够更好的生存，其实就来编了这套神话故事。 我听着刚才您的解读，包括我念书里的这几个阶段，我就想到了一个电视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很多女孩都很喜欢看啊，《琅琊榜》啊，像不像啊？ 《琅琊榜》一集都没有看， 没看 过。 哎呀，可以去补看一下， 要不看一下 胡歌演的那个角色跟这个太像了。再往后就是脱胎换骨了。 对，哎，在脱胎，你说特别好，在脱胎换骨之前，哎，我们想想啊，我虽然没看过哈，但是我听到我们的那个同事们对讲过呀，就想在这个阶段里，他有没有遇到神仙，有没有遇到这个长者给他了，比如说宝剑，给他的灵药，给他了一部秘籍，这个就是点拨他能让他转化的一个重要的。所以就是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坎儿我真过不去了，可是当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因缘巧合，比如说某一位长者或者某一位朋友给予你了一个什么样的帮助，给予了你一个什么样的转机，其实你就跨过了这个阈限，成为了一个更新的自我。 这个阶段其实不长， 对 啊，就在那 几瞬 很短的时间里面， 对对对， 再往后就是终极恩惠，再往后就是回报恩惠 啊。我特别想说这个回报是恩惠哈，我们有时候就在这里面，我为什么觉得坎贝尔他是一位大师哈？我们有时常常说英雄完了就成仙成道了。他在这里面强调，真正的英雄最后都要放弃他这一切，回归到他初始的那个。比如说，我是从这个村里出来的，我去为我的村庄去寻找什么什么，我去屠恶龙去了。啊，但他最后都要回到他的村庄，回到曾经生育他的这片土地， 给他们修条路。 对，对，他是一定要回到初始，所以这是一种螺旋的上升，而不是我成为了英雄，我被供在神殿之上，我就完全成仙成啊，对，就不再远离了我这个原始的生活，而不是这样的，要回归，人要回归啊。 不有段子，朱元璋嘛，他最后当皇帝之后不认自己了，是吧？他是天上什么？ 一颗 啊， 对， 是这样的， 是这样，对，所以 有的人不认自己， 对， 所以他也不会被后世称为英雄，是吧？ 对对，所以这是真正的一个英雄，一个人的成长历练之路，你是要回到啊，这样的话你才可能再出发，再去走这样的循环。 是。这本书里有很多神话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神话啊哈。反正小的时候呢，大人都会给大家孩子买一点什么 希腊神话 呀、 对， 或者是一些那种科普性的 啊，有时候还有那种安徒生童话，我们看到小时候哎故事会比较多。 但是一旦涉及到什么名字了，反正我个人就记不住。 对 啊，知道了几个，普罗米修斯啊，什么雅典娜呀。太阳神叫什么？ 阿波罗， 还有什么宙斯？ 对，宇宙之父了 啊，还不什么波塞冬 啊？那海里面的。 反正我看一些动画片也能给我一些普及，但还有很多细节我就不知道了。 哎呀，你说这是那个我们的编辑当时编这书的时候啊，痛苦之就是在这一点上痛苦之极，因为那个很多人名儿，我们不能叫人名神名哈、人名神名它特别长。啊，但你这个翻译其实是有这种约定俗成的翻译的，有通用词汇的，所以要去查证。而且它不只是希腊神话，对吧？它还有北欧的，还有印度的，所以呢，那个各你这个查证起来是特别困难。然后我们编辑还是挺好的，后面还给大家做了一个那个对证的表，神话的名字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就是如果有这个对考据有考据癖的人哈，你去看看这个，然后对这个人物你还可以继续的去深挖。其实这个会衍生出很多，比如说那些设计游戏的人啊，是吧？我们这个他们对这个肯定会特别感兴趣。 对。对 这里面有中国神话吗？ 他提有，但是提到的还是比较少。但是它里面有会融入很多跟中国文化相关的东西，或者我们这么概括吧，比如说东方文化，比如他也会举例说我们这种茶道、禅定。茶道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茶道？大家坐在这个屋子里制造这样的场域，是为了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它不是教你怎么去修炼，而是阐释了在这个东西和人生成长中这个之间的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所以呢，刚才那个香龙最开始说这读书吧，有的时候是需要这种沉静心理的。比如像《千面英雄》，他这本书之所以几十年，我觉得他甚至可以流传上百年，他确实是需要，就是我读过很多遍啊，我觉得每一次读感觉都不一样，都有新的这个认识，每一次读都会觉得之前有没有看到的地方，所以它确实是需要我们特别沉静下心来，别着急，别太着急说我们要给自己下一个结论啊，或者可以一点一点的往前去推进啊，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享受的过程吧。 好，我也找了一些书斋，这些书斋呢是一些网友读完之后觉得写太好了。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文字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打破个人局限的剧痛乃是精神成长的剧痛，艺术、文学、神话与礼拜哲学及苦修的磨练，都是帮助个人突破局限的视域，进入不断扩大理解领域的工具。当他跨越一个又一个的门槛，征服一只又一只的龙怪后，他对神性层次要求的最高愿望也会随之增加，直到它包含了整个宇宙为止。最后，心打破了宇宙的局限范畴，而达到一种超越所有形象、所有的象征、所有的神这种体验的领悟，一种对无所遁逃之虚空的体悟。你说，能不能对《星球大战》的导演产生影响吗？我们理解不了那么深啊，因为有些事情还要慢慢琢磨，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就是说你的成长是要带来伴随着痛苦的。 对，就刚才提到好像说刚才我们上半场说的手把手教你脱口秀好像是两本书，但其实你能看到就刚才香龙说的这种痛苦你在手把手脱口秀这本书里能看到一个这个喜剧演员成长这个过程中的这种痛苦和他的这种蜕变那其实他也遵循着像这个《千面英雄》里说的这种英雄的之旅的这个路程。 好，我们再来看哈一些书斋。不同的人物或情节会融合在一起，或者单一要素也可以复制自己。在许多不同的改变中，再次出现把神话作为科学和历史，相当荒谬可笑。当一种文化开始以这种方式来重新解释神话时，其中的生命力就丧失了。庙宇变成了博物馆，两种视角的联系被割裂了，神话和故事的梗概容易受到破坏，并且变得模糊。古代的特征通常会被消除或减弱，引入的素材被修改以融入当地的环境、风俗或信仰。在这个过程中，最初的素材总会有所变动。此外，传统故事不断地被复述，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有意或无意的错置。为了叙述因为某种原因而变得毫无意义的要素，一些二手的解释被编造出来，而且通常编造的相当有技巧。其实这段话呢，实际上呢是让我们需要用更加原始的状态去了解神话和故事，了解它当时产生的这样的一种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知名人物啊是怎么看这本书的。我手头还拿着一本最近卖的特别好的书，叫《原则》。它的作者呢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基金公司的这个创始人瑞达利欧，他写的。他在这本书当中也谈到了《千面英雄》，而且他曾经还把这本书赠送给了咱们中国的一名重要的领导人物。他说，这本书呢是我儿子在2014年介绍给我的。这本书里作者考察了不同文化里出现的许多英雄，包括现实中的和神话中的英雄，并叙述了他们典型的生命历程。在作者看来，英雄是一个完美的总会把事情做对的人。 远不如此。英雄的特征是能在常规的成就范畴之外发现实现一些东西，并把生命奉献给高于自身或自身之外的东西。我的一生就遇到了很多这样的人。他的著作最有意思的部分是讲述英雄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英雄并不一开始就是英雄，他们是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步骤成为英雄，就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那样。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他们通常是在一个平凡的世界过着平凡的生活，然后被一个冒险召唤感召，这引导他们走上了一条试炼之路，充满了战斗、诱惑、胜利和失败。一路上他们得到别人的帮助，通常是那些走得更远成为导师的人，尽管一些走得不够远的人也能以不同方式提供帮助。他们还会遇到盟友和敌人，并学会如何战斗，通常是以非常规的方式战斗。他们还会遇到各种诱惑，并和长辈晚辈发生冲突，也会实现和解。因为有实现目标的伟大决心，所以他们能克服对于战斗的恐惧。当然还有很多哈英雄的这个过程。那么这本书啊，《原则》这本书的作者他自己说，他说我现在需要思考谁应该得到什么，这不是因为我年事已高以及我需要花很多时间把这件事情做好，也是出于我的直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关心的人和事物的范围不断扩大。年轻时只有我自己，成为父亲后我关心自己和家人，变得更成熟后我关心自己所处的社群，现在我关心这个社群之外的人以及整个社会。后来他也谈到了他做公益的一些事情啊。那么其实看这本书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英雄的成长路径当中啊，找到一些可能能够给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个阶段啊一些心性的指导或者是一些力量啊。但是我们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认为很重要。 我其实刚才提到的一个是最终达到的阶段哈，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想知道达到最终的这个阶段，因为有时候我们确实很难看清。那就像刚才你念的这一段是，就是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你知道你要确信自己要朝着一个更大的目标、更大的视野，你想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更有意义的这个事情，这首先是一个目标。再有一个我觉得它非常好，把这个就英雄之旅这个过程，就像咱俩看刚开始就开始审视这个过程，我们就不由得自己去对照，对吧？我在这段历程，我可以不把说自己的人生拉开，那我可能比如说我在我这段做这个图书编辑，或者我在做策划的这段阶段，我把它作为我一个阶段性的职业生涯。那在这段职业生涯中，我现在这种情况，或者我曾经的某一段让我觉得特别焦灼的情况，是在这个旅程中的某一个阶段。那至少我知道了，我下一个阶段有可能会是这样的。那我是给我坚定了信心，还是做好了准备，还是怎样？你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能看清自己现在的位置。我们有时候之所以觉得痛苦，之所以去放弃，恰恰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一个长线里我现在此刻是在什么位置啊。我觉得这一点上，在这本书我们说作为一个比较初级的或者说比较浅薄的这种认识吧，但是这个我觉得是能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举例说，其实坎贝尔写了很多书，千面英雄是他的这个理论之 之一， 他是集大集，就是这个最经典的一本。那他有很多非常好的，比如说他有一本书叫《英雄之旅》啊。那这本书里他也是，比如他是有很多人的对话，那这些人里有普通人，也有普通人中稍微优秀一点的啊。那其实他的职业都是很普通的，比如有面包师，有摇滚乐手啊。那其实他们在互相提问探讨的，也无非是一个人生成长的过程而已。 是。英雄呢有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表现方式，那么大家在每一个阶段的程度也有深有浅，但是既然是人，他就有在这个社会当中所经历的一个完整的阶段。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在每一个阶段有人指导，我们自己能够更加的坚定和了解我们需要前进的方向。但是最终我们要回到哪里呢？反正在书当中和在我的观察当中，我也发现了很多我们崇拜的人物，他们在事业成 救了一个很大的高峰之后呢，往往想到的都是同一类事情， 嗯， 就是公益， 为共斗的人做更好的事儿，是吧？ 慈善， 对， 是不是？我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你看，比尔盖茨， 嗯， 是吧？乔布斯， 嗯， 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家， 嗯， 包括一些比如说国际上的一些政治人物， 嗯， 他们可能卸任之后呢，为环保啊，为这个世界和平啊，哈，做了很多的工作等等。当然，如果我就是一退休的大爷 啊，退休的， 我在我们单位年年被评为先进，是不是？那我现在退休了，我可以干点什么呢？其实我们发现还有很多人，他也是在贡献余热。 对， 不信大家看看现在街面上，对不对？那可以不去吗？为什么要去呢？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英雄有普通英雄， 对， 也有书里所说的千面英雄、 对 万面英雄哈。当然这本书其实实话实说看起来， 嗯， 还是有 一点点有挑战的。 这个反正阅读起来会有一点难度， 对， 是吧？ 对，它是需要你那个，不是说我很快速，我随便说，我去个洗手间哈，我就能就看两页，这事儿就能沉积下来的。 嗯， 我就还是希望大家嘛，也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因为书本身也是精装，里面摆设设计的也很美，对吧？如果能够静下来去读，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不要给自己要求那么高，对吧？嗯、我作为一个就出版人，也给大家提个就是小的建议，不要说啊、哎，我今天一定要看完我。把这本书读完啊，给自己一个阶段性的，就像这个坎贝尔说的是吧，我们是有不同的阶段，你把读书你也把它分成阶段，我今天我把这第一章、第二章读完就好啊。 嗯，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也希望大家把我们节目里所分享的这些书啊分享给别人，也希望您把您看的书告诉我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7.3， 欢迎们明天见。 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这里是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 宝贝儿们，快来看，这个沙盘就展示了咱们北京的交通环线道路，从这个二环开始，一圈一圈的把咱们北京四面八方都连接起来了。 二环、三环、四环、五环， 看到这个大圈了没有？这是五环。哎，对了，你俩不是特别喜欢放鞭炮吗？但是今年呀，咱家小区可不能再放了。 为什么呀？ 因为北京有了新规定，从2017年12月1日起，北京五环以里，当然包括五环路，都要禁放烟花炮竹了。 那我们俩春节想放鞭炮怎么办？ 咱们可以去五环外的指定地点。其实现在春节可以逛庙会、看冰灯，不一定非。